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，放肆 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之前看了一篇文章，作者说对女儿第一期许是健康，身体和心灵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，第二个是正常，是一个人性善良也信任正直，能够有正直标准的人就好了，第三个是快乐，不依赖多少物质，是他自己能够创造快乐，也能够带给别人快乐，有这三条就够了。至于他以后想什么做什么，他是一个生命体，他长成什么样是他的缘分，我就不做设定了。我觉得这样的父母三观才是最正直的吧。 时间真的挺好的，它会给你得到一些东西，也会让你放下很多东西。到头来，我们手里握着的都是喜欢的东西。别担心决定很艰难，其实到后来皆大欢喜，只是当时当下我们要熬过每一分每一秒的挣扎。那一些折磨不死我们的都是后来的下酒菜，不是吗？ 是不会飞翔。

世纪，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。不爱孤单也就也习惯，不用担心，谁也不用被习惯。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，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，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，自己做决定。不想拥有太多情绪，一杯红酒配电影，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，舒服窝在沙发里。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每个人有他的脾气， 单身有时候是一种孤单，有时候却是一种洒脱。有的人是真的单身，连想发展的目标都没有，而有的人呢，是嘴上说没有感情，追求的人一大堆。很多人的单身是暂时的，时刻等待新人住进心里，而最孤单的单身，可能就是心里面住着一个永远都不可能的人吧。 很多事情真的是不能够看表面的，比如说无理取闹的人是想要被关注，喊着再见的人其实是希望对方可以挽留，很多的责骂不过是出于关爱罢了。凡事不要只看表面。当我们获得越多，整个人就会越温柔，不会为了一点点失去就气得暴跳如雷，也不会因为别人的否定变得愤怒消极。好的成长就应该让人变得越来越温柔。